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我哋第二節搞嚟，繼續有我吳海欣同埋阿傾姐鄭麗瓊啦，係啦。咁咧上一節我哋講緊係我哋有一個物業管理業界咧，其實就有一個抗疫嘅支援計劃。 冇錯。 咁咧當中咧就係喺二月尾或者三月初嘅時候咧，就公布咗咧就有10亿咧去俾一啲住宅嘅樓宇同埋商業嘅樓宇去申請去支援佢哋嘅。 冇錯。 咁咧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咗啊，佢就將呢個計劃延長咗個申請期啦，亦都係將呢一個計劃咧由第二階段變咗多咗，涵蓋咗多咗大廈，包括工業大廈同埋一啲商業嘅大廈嘅。好啦，咁今節翻嚟咧，我哋就會講下我哋接到啲乜嘢。case 係比較有趣，同埋或者係一啲困難嘅，不如我哋講咗困難。 清潔姐姐先啦， 係清潔姐姐又係一個好重點嘅喎。 因為我哋所知咧，如果嗰棟大廈可以請一個全職嘅清潔姐姐守住嗰座大廈咧，譬如一個日8个钟头，幫佢又拖地啊、拖大堂啊、抹樓梯啊、抹 lift 啊，做曬所有大廈清潔嘢咧，唔多嘅。即係唔會座座大廈都會有8个钟头， 真係非常 之少。請一個，但係你要請一個姐姐晚晚 長住喺度。 長住嗰種係少咯，都有嘅，我見過有嘅。但係真係唔會話有個長住喺度咯。咁然後咧，有一種咧清潔姐姐咧，就佢真係好辛苦。我識嗰啲咧，一晚咧可能真係幫3座大廈去收垃圾，然後再搬去垃圾站各樣嘢嘅，係好辛苦嘅工作嚟嘅。咁但係咪違背？我用違背嘅字，真係好似好慘。其實係咪唔符合呢一個物業管理業界嘅抗疫支援計劃咧？ 係啦，因為其實我哋 可能真係唔符合嘅喎。 因為其實咧，點解我哋會講清潔工咧？因為其實我哋收到啲個案咧，就係話咧，嗱，我而家讀翻出嚟先，就係話咧，有個法團咧。就申請咗，咁你收到咧就呢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嗰個電話咯喎，咁咧就話呢一個法團咧，佢哋冇固定或者係同埋冇一個臨時嘅清潔工， 即係冇個係啦，定係長工先啱啊， 係啦，即係冇一個員工， 是一個固定的人。 是 那如果按照剛才那個計劃呢，其實他們未必拿得到個津貼。 嗯 那就是說現在唯有繼續等待他們即是你們監管那個批核啦， 咁佢要再調查咯， 因為其實佢呢一個應該係一個唐樓嚟嘅。 因為咧，我都曾經就住呢個問題咧，就可以話幫啲清潔姐姐發聲或者問得清楚啲啦。嗱，頭先我講緊個例子咧，每一棟大廈，若果去請咗一個清潔姐姐， 係 負責收垃圾，咁由嗰個姐姐係負責做清潔噶嘛去做，好啦，去收三棟樓嘅，咁原來咧佢喺呢一個抗疫計劃裏面咧，佢就唔可以三棟樓都有身份去攞到錢喎，好複雜喎，因為問題佢得一張身份證，佢哋最大問題咧就第一佢要簽收啦，第二咧就係都係跟翻佢身份證號碼嘅，咁好似聽聞嗱，我都要多啲時間去查先，可能每一個清潔姐姐。佢得一個身份證號碼啫嘛，佢只係喺咁多座大廈裏邊咧，譬如佢負責三座大廈嘅，佢可能只能夠攞到其中一座嘅啫。 係啊， 咁可能你話誒咁都係公平喎，每人1000蚊一個月啊嘛，咁佢都係最多攞4000蚊嘅啫。係 啊， 咁所以咧佢就需要抄低去派嗰個錢俾嗰個清潔姐姐，嗰個身份證號碼嘅。確認呢個員工是服務呢一座大廈嘅，咁所以頭先你睇到嗰座大廈咧，到底呢個員工去服務咗係咪有好幾座大廈咧？導致到物監局覺得，喂，呢個人好似唔啱我哋嗰個規矩喎，所以我就需要去再調查咁樣咯。我唔知道有冇上訴機制喎，當時冇講過。 即係我諗佢嗰2000蚊咧，大廈攞嘅咧就應該一定會有噶啦。 2000蚊嗰係俾大廈自己買抗疫的用品，我相信嗰係攞到嘅。 係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可能就係因為佢就攞唔到嗰個抗疫。清嗰個辛勞基金係咪啊？ 嗰個俾 辛勞津貼，嗰個就係俾人。 係啦，人嘅意思即係俾康間。有保安牌照的從業員或者是做清潔的工清潔工就你知道清潔工很多都是兼職的嘛，他們很辛苦的，一晚可能兼幾座大廈才合一份工的，講得難聽一點，但這個抗疫基金就不會說、啊、你去了5座大廈，譬如我們上環很多的那些唐樓仔，你不請個人去倒垃圾呢？你話逐個住客同業主攞住嗰袋咁樣嘅垃圾落街抌落垃圾桶嗰度咧，又犯法嘅喎。 係啊， 因為嗰個叫糯米雞。 係、啊，同埋而家嗰個垃圾桶，嗰、那個 口啊 細咗好多， 細到咧淨係擺得入個飯盒。係、 啊、 真係嘅，我成日 試。可能淨係擺得到。 一住仔垃圾係啦，飯盒就飯盒通常都叫可以嘅，咁所以嗰個口咧佢就做細咗啦，因為嗰個叫廢屑箱， 係啦， 就不是廢物箱， 係， 咁所以咧食環署就好高招，即係叫做高招啦，因為佢要呼籲翻你大廈管理嘅。嘅大廈咧，應該就要做多啲同大廈管理嘅收集垃圾嘅工作，然後就送去附近嘅垃圾站，呢個先係合法嘅途徑，就不是話以前好興我哋，我中環見得太多啦。阿婆婆煮完飯，夜晚8、9點食飽飯，就攞住嗰袋垃圾 落街， 係啦，可能有廚餘啊，有煲湯料啊，攞落街度抌，而真係俾食環署嘅人唔知咪便衣咧， 票控， 跟住阿婆喊曬。叫我寫求情信，我發覺收尾佢話我封求情信都冇用嘅，因為嗰 係 定額罰款啊，唔會一毫子都唔會減啊，好慘啊！ 其實都個業界其實係即係清潔，我話啲前線員工其實佢哋辛苦，即係唔係話好似一般打工仔咁樣啊，佢哋一份工可以維持到佢哋一個月嗰個生活。 因為佢嗰幫嗰座大廈倒垃圾。可能都是收好恩珠人工嘅啫嘛，可能1-2000蚊啊，我實際我唔知啦，即係佢會數幾多户啦，要供應埋垃圾膠袋啦，或者要幫佢逢星期幾洗地啊，咁呢啲全部佢哋自己有規矩嘅，講真，但係實際佢收佢幾多錢咧，我哋都唔係好知嘅，咁但係佢肯定唔會係一份。好似管理員叔叔咁樣嘅，佢一份叫 full time job， 我哋叫全職工作嘅，肯定就唔係嗰種嚟嘅咯。 係啦，因為其實頭先你所講嗰啲，可能係一啲單棟式嘅大廈， 冇錯， 都係聘用一個服務啊，即係嗰個服務就可能會包你一個每一日去清倒垃圾，一個禮拜拖洗大堂，咁可能嗰個 你都知啦，其實就算食環署嗰啲都係噶，所有嘅清潔承辦商差唔多都係價低者得，先會攞到呢一個嘅中標。 冇錯。 咁所以變咗你話一個大廈單棟樓，其實交可能幾百蚊嘅管理費，其實佢哋可以用喺呢啲服務上面嗰度，佢哋真係要睇住個荷包先可以請到。 絕對。 咁所以變咗你話真係實際去到個清潔工嗰度，可能真係唔係好多。咁變相嗰個清潔工可能真係要去好多座大廈，要去即係可能分分鐘佢哋要做 五個大廈，係啊， 先可以維持到佢本身一個月嘅生計。 佢真係夜晚七點可能做到夜晚十一點都唔，唔係十一點，係一點都見過，係啊，好夜。係 啊，即係佢哋要打好多好多個大廈。 其實好辛苦嘅，係 啊。咁變相其實今次我哋就真係更加清楚嗰個前線員工，特別清潔工啊、保安員嗰啲嘅艱辛咯，佢哋個辛勞啦。 佢哋有講過嘅，我做一座大廈唔夠皮嘅，咁啊唔夠皮嘅意思就係、譬如佢一座大廈真係收2000蚊嘅，可能佢嗰日要做五座大廈，佢一個月先至收到可能8000-9000蚊咧。咁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我哋見到前線員工即係一個。即係用血汗換翻嚟嘅生活啦，其實係相當辛苦。 係咁，所以變咗清潔工呢度，我哋都睇下可能你都要喺嗰、那個嚟緊會唔會再開會㗎？其實你哋 會再開會，但係呢一個抗疫基金咧，基本上講點樣做咧，就未必會擺落個議程裏邊，因為運作緊啊嘛嚇嚇，所以你好難話。而家佢已經係加咗頭先你講啦，加咗私人嘅工業大廈、工商大廈，甚至乎商場都加埋落去啦。咁初成日冇呢一堆嘅。咁當然後屘有人問喂，地盤工嗰啲先係最老嘅，最揾得最少錢嘅。又不用供 MPF 的、又沒有年尾商量的可能、又隨時被人炒的、即是這些即不知多少毛的那些就反而拿不到這4000元，即是人是拿4000元的嘛、所以這個就說他們才最慘，要自己買口罩，可能最尾其實怎樣叫公平呢、我相信政府或者民政事務總署都要想一想、即是怎樣才是最一個公平的方法，還是用其他有工會去保護他們的方法去發放、諸如處理， 即或者是都要想辦法去幫一幫他們的。但是在個是不是有定期會議，即這個計劃、即使運作中會不會都會去檢討一下呢？ 可以的，因為我們物業監管局啦，我們都會定期很多會議去開的、我們開會的時候呢，我們都是有總裁，有 CEO 啦、有好多嘅，係啊，叫 CEO。我哋有好多嘅物業監管局嘅同事同我一齊開會噶嘛，咁我哋可以提出嚟嘅，講真。但提咗出嚟，同佢哋原意派嗰10億元裏邊咧。有冇衝突啊？或者這個一定係冇噶啦，或者我哋做唔到嘢噶，要民政事務總署，甚至乎去到，諗起垃圾桶，去到民政事務局局長，係啦，而家有新嘅局長啊嘛，佢哋係要檢討一下。點樣令到呢一嚿錢係派到去前線員工手上面，係幫佢哋去抗疫咯？ 其實有冇啲頭先講，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艱辛啲啦，即係都因為法團都唔知道究竟最後攞冇到呢筆錢噶嘛？頭先嗰個個案裏面，咁所以都係要等會唔會啲上訴機制？即係譬如 我諗 即係譬如法團啊，我覺得啊唔係喎，其實呢個人佢真係係淨係喺度做嘢啫喎。 頭先你收到嗰個案件，我就建議去試下上訴，或者係解釋俾你聽。 係咯， 佢話佢嗰個不合資格嘅清潔咩咩冇。冇固定清潔工，咁咩叫何謂固定呢？係咪要跟勞工處咩4118嗰啲啊？定係要跟勞工處一個好緊要嘅 要供 MPF 啊？ 要簽合約供 MPF 諸如處理。不過好多都65歲以上，我哋講真，嗰啲清潔工嘅姐姐唔會30歲嘅，所以佢可能都冇得供 MPF 咯嚇。 但係即係如果到時個可能喺個即係除咗呢個個案之外，我諗其實唔單止淨係呢棟大廈嘅，我諗特別係啲唐樓都會面對到。這個問題，所以即下次開會的時候可以又再將這個案反映一下，即這類型的情況，看看可以怎樣幫到這個這類型的大廈，沒 錯，沒 說只是這個的發展， 當然啦， 即是講完一些艱辛，我有沒有一些得意的？ 得意啲啊！ 即係有冇啲法團？ 有座大廈，我唔記得秘書定係委員啦。淨當4月15號之前，佢已經嚟拍我道門啦。喂， 拍你！有冇拍爛你道門？你嗰道玻璃門嚟喎， 未拍唔爛。佢就係話： 我嗰個日翻日間嗰個阿叔啊，要我即刻開會啊，即刻決定啊，即刻吸引啊，即刻交表啊，即刻乜即刻乜即刻乜， 即刻做。 因為當時我唔知道可以有份填表格過半數嗰個決議案噶嘛。係 啊。 我話咁你咪要定時間開會咯，起碼都要等十四日啦。係咯。十四日之後，其實我哋通常叫啲立案法團寫嗰個叫議程咧，我哋叫佢寫16日㗎。點解啊？保護自己，頭尾嗰兩日唔計啊嘛，中間計十四日。跟住嗰位先生就好緊張。我已經好，佢好驚收，因為佢話佢個日間個好驚收唔到4000蚊啊，因為嗰4000蚊唔係派俾個管理員個名個支票嘅，係派俾嗰座大廈嘅立案法團。立案法團收到之後咧，就要交俾嗰位先生去簽名嘅，嗰個員工 簽 名嘅，係啦。佢派支票即係派俾管理公司個名或者立案法團個名嘅，就唔會派俾嗰位員工個名嘅。 係， 因為最先好亂嘅，啲人就以為我攞身份證嚟登記，我唔係咁樣㗎，請你打下。個立法團做嘢先得嘅， 呢度又再有少少嘅資訊補充。咁其實咧，當批咗啲錢之後咧，其實頭先正如你所講，係有指定嘅表格要簽收嘅。 冇錯。 好啦，咁簽收完之後點樣做呢？原來管理公司同埋業主立法團或者係業主嘅組織咧，咁就要三個收到呢筆錢之後咧，收到個資助之後咧，就要三個月咧就要俾翻個報告監管局 嘅喎。哦，係嗰張報告咪俾埋張紙去填嘅。 係啦。 哦，咁都冇咁驚。咁所以填表格啫，又係。 係啦，應該係要填表格嘅。咁所以咧。大家都不要想著啊，收到筆錢之後就啊冇咗件事啊，得啦，我冇咗件事。其實咧，你係要三個月之後，三個月 之內， 你就要提交呢個報告俾監管局 交功課。 係啦，要交功課喎， 乖啦嚇，一定要交啊！ 係啊，提佢提啦。咁因為如果唔係咧，可能分分鐘就話你， 因為唔知啲錢去咗邊啊。 係啦，可能都會都會問下啊，究竟 唔好誤墮法網啦，總之嚇。 係啦。 咁另外咧就係要提翻嘅咧，就係原來譬如喺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呢四個月裡面，如果有啲同事離職新入職其實呢個交替之間咧，你嗰啲人名咧，因為你可能申請咗之後。嗰位看監叔叔誒離開咗冇做啦，咁佢攞又攞唔到啦，然後又有嚟新嘅嚟咯喎，咁你新嗰個係咪佢二月都未嚟？你冇嚟俾二月嘅人工佢咁，二月嘅津貼佢咁啊，咁所以佢五月一號嚟嗰陣時咧，你咪可以俾到五月人工佢咧。所以呢度咧最好唔清楚嗰啲咧，佢有個熱線電話嘅，可以打電話去熱線電話度問嘅 嚇。熱線有冇人聽㗎？ 佢話應該有人聽嘅喎，同我講，唔會冇人聽，我或者揾熱線電話幾號先？ 其實嗰個熱線咧都係會有人聽嘅，咁咧嗰個熱線咧就會係 我揾一揾先嚇， 就呢個啦，揾到啦。 哦，係啊，係啊，36963696-1156係嘛？3696-1156 係啦， 或者係3696-1166，佢話咧就有人聽嘅，咁我哋到時唔明嘅朋友咧真係。如果你唔記得你電話唔緊要嘅，你揾到我哋啲資料咧，你打嚟俾我哋咧，我哋會講翻俾你聽嘅嚇。 係啦，所以其實我哋都其實近排其實啲法團咧都係好關注呢個津貼嘅。 因為呢個津貼真係要靠管理公司或者係物管公司去申請啊嘛。咁你唔係話，亦都唔係話我一個人決定，我主席。我自己簽名就去攞到嘅，你唔係咁樣噶嘛？ 但係有啲有啲有冇有？其實咧又遇到一啲業主咧，其實咧就算申請津貼都好啦，其實佢哋唔係好願意簽名啊， 驚啊！ 係啊，因為佢哋都 個膊頭責任好重啊。 係啊，因為佢哋首先佢哋唔係話反對話申請呢啲津貼， 係 其實佢哋係真係唔明點解要寫咁多嘢，要簽咁多嘢，又要。又要填咁多資料， 係 啊，即係佢哋都有啲擔心嘅。 因為最大問題咧，我哋中西區太多大廈係冇請管理公司， 係啊， 係法團自己好勤力，幾個頭先舉例啦，可能退咗休嘅叔叔啦，佢哋真係幾個做義工嘅咋，咁佢哋做義工做乜要我負咁多責任啊？因為大廈就為咗幫大廈慳錢咧，佢哋就唔請管理公司，就唔明咧，就真係走嚟問我哋，或者問我哋地區嘅民政事務處，我哋嗰啲叫 BM team 啊，大廈管理嘅工作嗰啲民政事務處嘅同事，咁啊答佢咯，咁啊覺得我都冇做錯嘢就算數噶啦，咁你無端端。要俾錢去經手喎，又要簽名喎，之前又簽，之後又簽，中間又簽，咁我諗佢哋好多憂慮咯。咁我哋都其實鼓勵佢哋唔使擔心嘅，因為我哋都係誠實嘅人嚟嘅。咁我哋誠實報告就應該 OK 噶啦，講真。 咁其實而家嗱， 剛才所說，因為其實都已經大約有2000多棟大廈都已經收到津貼啦， 8000多棟得2000多棟，都是又是三分一的， 即是已經拿到錢了。其實當五月，當他們四月收或者五月收到，其實即是按道理，如果剛才所說說他們要3個月來交報告，即是六七八八月要交報告了，沒錯 沒 錯。八月交完報告之後，其實是否都會有一個抽查的呢？定是他們因為我們記得我們開區議會那個特別會議的時候都有，我們入份文件，因為那份文件就是由我和你去入的，就是說還有甘乃威議員入的，就是問究竟他們會不會有什麼監管的方案，因為 他好像要抽查嘛。 因為其實我們當時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因為其實我們都很關注這個圍標問題， 是啦沒錯啦， 我想最重要是你有你撥了這筆錢出來，其實剛才所說都可能會有一個人又打幾份工啊，會不會有重複拿到津貼啊，其實都是一個問題來的嘛。所以其實我們都有問到究竟除了抽查之外，究竟還有什麼方法去監管，其實他是答我們的文件似乎又沒有講到這件事， 主要就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身份證號碼，他會抄了他的身份證號碼，因為我所知保安員編號其實就等於身份證號碼來的，是的，然後就即保安員可能就容易處理一些的，但你去到那些清潔的工人那裡就可能都要小心地，他們都要對一次身份證號碼，不要給錯錢諸如此類，好像是不是我們反圍標大聯盟裡面都發現到一些問題，有些做得不完善的地方的，是吧？ 因為其實之前有第二個計劃，就是說只是給每個員工給9000元那個，那我9000元那個只是給那個法團，不是給那個管理公司去申請的，那變成法團就沒有受惠的，所以變成我們那時之前就跟林卓廷議員我們一班業主好友一起去做一個記招，希望可以跟業界去談一下的，那這裡我們都繼續跟進， 但是他拿了這個1000元還拿不拿到9000元的， 佢就 定係9000元係俾而家講美容啊咩嗰啲嘅， 9000元個係俾員工嘅， 好複雜啊， 係啦，俾員工嘅，咁所以同呢個就唔同嘅，咁係第二樣嘢，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好多嘅即係始終咁大筆錢，即係一定要監管噶嘛，冇可能唔監管噶嘛，咁所以呢一度我哋都會去繼續去跟進啦，因為而家暫時都未約到嗰啲業界嘅，即係據我而家嘅了解，但其實咧，之前你有講過呢10億裡面有部分請另外一班人嚟處理呢個計劃噶嘛？咁其實本身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係做咩嘅咧？ 監管局自己因為你無端端叫監管局去派錢，叫幫手派錢啦， 係 咁派錢唔係話。我套即係唔係話你唔使審查噶嘛？咁呢啲嘢全部要有人去做噶嘛？咁佢請咗一隊人去做咧，而呢一隊人嘅人工咧，其實我所知咧都係包含埋喺10億元裡面嘅， 即係派俾啲 業界就不足10億元。請咗10個員工定8個員工，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噶。不過一定係要有人去做呢一啲工作先得嘅。你諗下，去四月都唔係四月喎，三月頭差唔多啦，到而家只係派出咗2800多張支票咯，可以咁講。咁係咪都未曾去到30000多棟樓，你都係派出咗1/10啫嘛？講真，仲有9%未做嘅。咁你嗰個工作，我估6月15號啊，就算你叫 deadline 啦，我諗6月15號之後，我唔知仲使唔使又要再延期啦。咁等啲人。因為你就算你一口氣30000多棟都入到嚟啊，佢哋都做唔切嘅，講真。咁你所以咧，嗰班申請嘅，我唔知係臨時工定長工啦。總之嗰班人就要負責呢一個物業管理業嘅業界抗疫支援計劃呢、這個計劃底下，佢哋要負責去推行呢個計劃咯。 因為就咧，頭先咧，我哋都即係我哋呢啲數學奇才咧，咁樣都撳下計數機啊，究竟佢呢個計劃裡面所講嘅33000棟大廈乘翻譬如每個大廈攞翻26000元咧，其實大約係會用咗8.5億左右嘅， 係 啦。咁其實都仲有大約1億多嘅 buffer 位嚟嘅喎， 係啊， 即係會唔會都仲除咗增加呢、這個 範，即係擴嗰個資助範圍之外，其實真係可能要冇理由。冇理由申請個 team 人係要用到億幾係嘛？ 我唔 嗰啲運營運嘅一啲嘅嘅， 但我就知道肯定肯定係請咗一 team 人啦，因為如果唔係你冇人做嘢唔得噶嘛嚇。咁亦都知道佢哋嗱嗱臨要去開個户口啦。 但係嗰啲係臨時定係咩㗎？定係 for 呢個計劃嘅 ？for 呢個計劃嘅， 即係呢個計劃完咗咧，呢一筆。這個、 我估譬如呢個計劃誒， 就會離開啦， 散嘅。譬如呢個計劃做佢九個月做完嘅，我舉例啦，咁、九個月做九個月工咯、我諗係咁樣咯。 但係當時你當你接到話我俾10億你派呢個個消息之後，其實你個心情係點樣嘅咧？ 我 突然間你原本係做緊呢個物業管理業啊，研究緊啲發牌制度咁樣同啲管理公司，突然間話誒、哎、你去派錢啊！ 因為我諗今次由一月一月到而家啦，我哋睇住武漢肺炎嗰個情況啦，好多嘢我諗我哋咁大個人都未見過嘅、封關，我哋1月23號叫緊林鄭月娥封關，佢冇聽我哋講，跟住你就好大件事，直至佢話要乜嘢都封嘅時候咧，封正港珠澳大橋，封正深圳灣關，其實你每一日都有人嘅來來回回，原來發覺收尾係咪封關先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去令到我哋大家都真係安坐家中就去抗疫咧。咁你當時一收到10億元，我當時諗下，咦，好大件事喎，係啦。咁同埋亦都係揀中咗物監局去做一個我哋叫派錢嘅動作啦。咁因為物監局正正就係為咗將來嘅物業管理公司個發牌制度，令到所有嘅物監物業管理嘅質素能夠提升啦。亦都而家你知道我哋做大廈管理嘅見得太多噶啦，即係好多投訴。咁你如果將來你將佢嗰啲問題係解決咗嘅，大家都用同一個 level、同一個水準去管嘅時候，亦都跟曬發牌制度嘅。你做得唔啱嘅，就去嗰個牌照局度告佢咯。咁然後告佢之後，咪等佢有冇懲罰啊，或者有冇機制啊？咁呢啲係好重要嘅嘢嚟噶嘛。咁而家講緊個發牌制度已經差唔多去到成熟噶啦。咁你仲有一啲嘢要做啦。當然仲有啲法例啲手尾啊，諸如處理嘅。咁呢啲全部都要做嘅嘢嚟噶嘛。咁你今年一踏入2020就出現咗武漢肺炎，於是乎就政府有呢一個計劃嘅。咁我相信物監局當時我哋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哋都冇得話。我哋唔好做啦，俾阿民政事務局局長自己去派算數啦。我哋係成個局裏面都冇諗過話咁樣咯。 即係冇諗過唔接觸嘅，冇諗過卸膊 嘅。冇嘅，我哋成 有承擔。 係啦，全部啲委員當時都係覺得係我哋係應該要接呢、這個job 嘅。所以通常我哋嗰日開會就通過，即刻通過好多樣嘢啦。開户口啊，簽支票咩人啊？要請交個權俾CEO 或者嗰啲高層人員，佢哋嗱嗱臨去請人，快啲開工，最緊要啲錢快啲俾前線咯，就係咁樣咯。 但嗰時都但 係月尾㗎啦，即係3月初㗎啦。 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咪已經諗定曬點樣去實行先俾你哋個局去做嘅咧？ 我諗民政事務總署都諗實曬點樣去實行㗎啦，咁然後先俾個局去做咧，變咗就所以你後面加咩大廈加咩大廈嗰啲咧，你都係同大廈管理有關咁樣，同埋都要同物業管理業嘅公司，佢哋都知道佢哋嗰個申請門檻啊，點樣，其實俾管理公司申請可能係最快嘅，因為佢哋唔使開會啊嘛。即係唔使好似立案法團嘅咩？我過半數人同意先得嘅，因為當你個大廈管理裏邊肯定嗰個什麼管理公司係管理嗰棟大廈嘅，就由管理公司代表你嗰座大廈申請，然後由管理公司去派嗰個錢俾佢前線員工，呢個係比較簡單嘅，講真嚇，簡單過立案法團嘅。 係，因為佢哋就咁只要其實老細話啊，你呢個大廈申請咁，佢哋就填表，佢哋又可以處理到，同埋好多時佢哋都會有曬法，就算係幫法團去申請都好啦，佢哋都有曬法團嗰啲資料啦， 有曬㗎啦。因為就算你有啲比較新穎啲嘅大廈，我哋嗰啲叫 DMC 樓咧，即係公契管理公契的經理人嗰種樓咧，咁嗰個由發展商指定佢嗰個係公契管理人啊嘛，嗰間管理公司就係佢個大廈嘅公契管理人啊嘛，咁呢一種就仲更加清楚啦。咁佢亦都冇得卸膊啦，講得難聽啲，佢一定係根據佢哋嗰座大廈嘅發展商交俾佢嘅責任，就係要管嗰座大廈啊嘛。咁所以佢管嗰座大廈底下咧，佢一定係有責任咧，去攞呢個津貼俾翻佢嘅前線員工咯。 咁即係其實你哋個監管都因為個疫情 都突然間多了工作喎。咁、啊、你咪忙碌了很多。 我呢幾個月都好像開了很多次會。 好，咁嗱，今集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咁我哋多謝阿 King， 時間快嘅， 係啊，講下講下時間就不經不覺咁過去咗，咁多謝阿 King 再次上嚟我哋解圍，係啦，咁係咧臨完結之前都提多次大家支持城寨，記得轉數快，號碼就係6809941，6809941，咁我哋下集再見， 好， 拜拜， 好，拜拜。